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你能说的啊？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 可能？热情点！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啊，那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是黑点。 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minimum。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哎，没错没错。 厂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是留着垒住店呢。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那新式的 新潮嘛。 城里买的不 啊？两毛七。 哎，两毛七、那个两毛七就买几个钉子。 对， 这他自个做的。 那他设计。 听听我。 哎， 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啊，24寸大鞋盒子。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这不 他说鞋盒那个。这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个刚进口的。 就是 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约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 那你同意了？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那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人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那你坐吧。 俺还真累了。 响了， 响 了，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看书。他 你还爱看书呢？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哎，就是小孩呢。 他喜欢孩子。 真的吗？ 这是。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哎，不是，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生孩子。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哎，不是说你。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还说了， 耍鼻条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你娘还说呢， 要命的 事。你这是怎么了？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厅长啊， 啊，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你村长，你快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多好的人啊！这是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响了， 什么响了？ 哎，没坐就响啊？ 就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真的吗？ 真的。 你还挺会说话的。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这媳妇多好。 啊， 好好好干吧， 村长，我好你接上打哪？ 那 我一定好好干。 哎，你放心吧，没错。怎么磨天线呢？ 哎，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没坏，电视刚买。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对， 茶色玻璃。那眼神本来就不

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